OK， 起底、抵制、打压，听唔得真话嘅强国人又再次发起文革式嘅批斗啊！今次嘅主角系喺美国嘅云南女留学生，佢竟然大逆不道啊！污蔑我国空气差、冇自由，仲大赞敌国样样都好，而家全国人民一齐批斗佢，仲话要全家起底批埋佢老豆老母添，死啦！我曾经赞过英超，批评过国家嘅地沟油，哇！唔知道我会点算呢？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。 人企大赛嚟到中国，九段棋手柯洁加埋之后嘅五大高手，分别单挑同埋围攻 AlphaGo， 赛事全国瞩目。但系咧，内地媒体咧全部临时叫停，据讲话因为 AlphaGo 系 Google 嘅，而唔系中国嘅。但系唔使担心啊，好快已经安排紧 AlphaGo 上中央电视台独家剖白，自己其实系中国噶。有请 AlphaGo。 我是中国的，我是中国的，我是中国的。 嗱，咁啊点咯？之后就可以依法亮相，体现法治啦。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嗱，目的调低中港嘅信贷评级啦。嗱，帝国主义啊，实在可恶啊！嗱，我认为咧，我哋中国人要抗议，杯葛所有西方嘅产品，包括 iPhone 啦、Sharp 嘅电视机啦、眼镜啦、手表啦、中超外援啦、厕所啦，等等等等啦。我哋强国新闻者八期， 好欢迎嚟到今集嘅强国 新闻者。者 Hello， 又一集齐人啦，好开心啊！ 系咯，我哋继续粉碎我同阿 Win 嘅不和。 咦，阿八期好翻好多咯，不过今期好似阿 Win 病咗。 系啊，希望今次嘅病系一件好事嚟嘅，希望可以分翻我把声同八期把声啦。 OK 啊，好有磁性啊。 系啦，咁咧我哋今集咧首先咧就讲想讲少少我有关一，我哋之前有个节目提过嘅邓龙威先生嘅， 我哋或者 Let's recap in English， 你讲啦，要部分你讲啦， 我哋要再讲翻或者 recap 翻少少邓龙威先生咧，或者一啲听众系之前冇追开噶嘛？ 邓龙威先生就发生咩事咧？咁佢就系喺2000年左右啦吓，喺菲律宾旅游期间咧就被。俾人话佢藏毒咁样，咁就即经过十年嘅审判之后咧，咁终于判咗佢要坐监，咁就依家即依然喺菲律宾坐紧监嘅，咁就前后我谂都约莫17年嘅时间喺菲律宾嘅咁样，咁即期间嗰十年又所谓一个叫做不公平嘅审讯咁样啦，咁咧就所以佢依家咧佢都好竭力咁样咧，都想翻嚟香港度咁样，咁咧佢包括佢喺一啲论坛度出过文啦，又或者讲紧。喺 Facebook 度，甚至有一个佢自己嘅专业啦咁样。咁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了解多啲咧，咁第一咁当然可以揾翻我哋以前嘅强国新闻者嚟听啦。咁我哋以前都系即系越洋访问过佢嘅。咁另外一边厢咧，亦都有可以喺 FB 度咧就 search 邓龙威三只字。咁咧就可以揾到佢个 Facebook 嘅专业就 好啦。因为都好长嘅，本来谂住俾五秒钟啊八期啦 recap， 点知用咗五分钟，咁啊讲笑啫。咁大家其实可以有，我觉得作为香港。香港人应该要关注翻我哋香港人喺外国发生嘅一啲事啦。如果有兴趣嘅，可以入翻邓龙威先生个 Facebook 睇翻情况啦。咁我知道白琪有啲嘢想讲嘅，针对邓龙威先生， 唔系针对邓龙威，即系有关呢件事。 针对邓龙威先生呢件事有啲嘢想讲嘅。 系啦，咁其一咧就系即系我哋见到邓龙威先生啦。咁近排咧就我喺佢个 Facebook 专页见到咧，佢又嚟紧会出书咁样样。咁即系有关佢喺菲律宾嘅即系呢成件事。事啦，即系佢经历咁样样，咁就都即系我未知佢几时卖，咁但系即系我希望借依家呢个强国新闻者平台咧，就帮佢宣传下讲下，咁呢个其一， 我觉得几吸引噶，即系即系除咗讲佢咧呢件事，我哋系嗰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外咧，其实我觉得佢嘅 page 咧，我哋纯粹用一个娱乐嘅角度啊，知道香港人最中意娱乐噶啦，睇下一啲人哋我哋想同我哋想象中嘅监狱唔同嘅嘢咧，经已好吸引。咁我估佢个书咧好大嘅篇幅咧，都会系讲呢啲你当好似菲律宾版嘅监狱风云啊，定系总之监狱不为人知嘅150件事咁样，已经好睇噶啦，已经。 或者简单讲一讲啦，咁邓生之前或者我哋节目都讲过咧，喺菲律宾大家可以联想一下点样喺菲律宾嘅监狱里边可以叫鸡啦、 啊， 可以去做生意啦， 系啊， 里边可以用钱去做一啲自由嘅贸易或者买卖啦， 系啊， 咁啊好多好多嘅，我相信本书系吸引嘅。 即系佢呢个先真系一狱一世界，你想象唔到，喂，那个监狱系一个咁样嘅世界嚟噶，咁仲系咪一个监狱嚟？ 噶， 即系一个小嘅社区，甚至一个小嘅国家咁样咯，即系国中国咁样咯， 系啊。然后咧，我啊想讲啊，真系，即系我哋嗰阵时啊，佢人哋就系出书啦。咁啊嗰阵时，因为阿邓生佢本点解会出书咧？因为佢好中意睇书嘅。咁我就话咧，因为既然邓生咁中意睇书，我哋惊佢交流入边除咗上 Facebook 啊、上高登即系之外咧，就惊佢闷，因为话寄啲书俾佢嘅。不过咧一讲咧，讲咗 几个月啦， 三个月啦，你都仲未做到，真系冇办法，即系 有走数之言 啊，太忙， 十分之抱歉啊，真系邓生，我哋强国三字咧，系会履行呢个承诺嘅。 强国三字 系啦，会履行呢个承诺嘅。咁我哋会尽快去做呢件事。 系啊，真系要快啲啦。 好，咁啊，邓生件事就讲到呢度啦。咁因为嚟紧，希望大家详细资料就睇翻邓生嘅 Facebook 或者买佢本书啊。 系。 咁啊，我哋翻到我哋今节啦，其实我哋最想讲嘅一个比较呢几日发生嘅一个题材 咧， 就系头先小弟嘅引言都讲过。嘅呢个杨书平啊，就云南嘅一个女留学生，咁咧成件事系点样咧？或者用少少时间交代一下啦。咁啊，杨书平咧就喺美国嘅一间大学度读书，咁喺毕业典礼嘅时候咧就上台发表宣言。咁喺个发表宣言里边咧就讲咗佢对国内，因为佢系中国云南土生土长嘅，咁啊讲咗中国嘅一啲佢嘅睇法，而亦都赞扬咗美国嘅自由。美国的空气啦，或者美国的其他嘢，咁而令到好多中国的玻璃心成地都是碎晒，咁啊，而家喺大陆仲备受批斗添，系啦，咁成件事咧，其实都几惨嘅。 纯粹讲个演讲咧，我真系觉得佢演讲得几好嘅。咁同埋咧，嗱，啲演讲即系我哋最紧要出嚟 present， 最惊系冇人听啦吓。而家喺咁样嚟讲咧，睇嚟就好多人睇，好多人听嘅，系啦，越好多人关注嘅。 同埋呢單嘢都牽連大波啊！真係大波啊！真係， 我覺得冇問題喎。嗱，佢其實佢一開始咧開場白就咁講嘅，即係啲人佢話：誒點解啲人嚟問我點解嚟呢個大學咧？咁樣其實好輕鬆咁引入啦。跟住佢第一個就話啦：因為好簡單啫，因為呢度有清新嘅空氣咯。哇！淨係呢一句好似已經納著咗好多人，好似我想象到嘅，即係喺一啲某啲中國人嘅心態啊，即係我已經冇飯食噶啦，已經有肚餓又點樣？跟住你同我講話你食得好飽咁，我仲唔即刻。想批斗你啊！咁类似就系咩？系咪因为咁样咧？阿 Win， 你觉得啲中国嘅朋友 交代翻少少啦。咁其实件事系发生喺5月21日。咁地点系美国嘅马里兰大学举行嘅2017年届学生嘅毕业典礼。咁咧就佢就代表中国人。或者代表一个马里兰大学的学生啦，咁啊，即系讲咗佢由落飞机嘅睇法，咁啊话啲空气啊好新鲜啊，喺中国嘅时候佢又要戴晒氧气筒啊，又话要戴口罩啊，好唔舒服喉咙。咁其实仲好多嘅，不过针对空气咧，就其实都已经系好多唔同嘅睇法啦。 系啦，我都想讲多少少背景嘅，就有关依家马里兰大学嘅，可能有啲听众啊或者有啲玻璃心嘅国民咧，就会认为，你读埋咁嘅野鸡大学，你乱 Q 跟住乱 Q 咁乜嘢咁？ 系咩野鸡嚟噶嗰间？ 有啲人会有我上网睇过呢个言论，话马里兰大学系野鸡大学。 O K， 咁咧，但系咧，其实咧，我喺呢度想讲一讲咧，其实马里兰大学咧，嗱喺2015年咧，美国咧有一份叫做 The Business Journal， 咁即系一个都叫半杂志，都即系个 journal 都几有权威性。 系， 咁喺美国嘅公立大学入边咧。马里兰大学啦，即系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咧，就全喺公立大学咧就排第八，系啦。咁有一个《泰晤士报》嘅世界大学排名咧，马里兰大学咧排全球排67，系啦。咁我唔知67系咪一间野鸡大学啦吓。如果全球排名67嘅话，咁咧同埋咧马里兰大学咧历史上吓。一共培养咗六个诺贝尔奖嘅得奖者，十个普立兹奖嘅得奖者，咁亦亦都无数嘅名人同埋学者咁样，咁呢个就系马里兰大学咧一个好简单嘅背景，咁就 唔得啊， 渣， 唔系啊，我觉得拜奇呢个数据唔得，呢个数据唔得，即系呢个系世界排名，世界好多嘢都系针对中国，系啊，咁你有冇睇下强国嘅排名先？即系点解我哋要跟世界嘅排名啫？我点解唔跟强国排名？有冇知？ 强国排名有排几多少？本嚟就呢个马里兰大学唔知排几多少，而家之后肯定系尾十二落嘅。 我觉得一定低过福建大学。 系啦， 系啦，福建大学应该系乜嘢？ 北京 U 系我梦寐以求最想去嘅地方。不过话说咧，头先所讲啦，先由空气里面讲啦，因为演讲里面咧，阿杨同学咧就讲啦。他當時我喺國內每天出門都要戴口罩，嚟咗依度先至發現又吸呼吸到啊，又甜又新鮮嘅空氣。喺走出機場嘅一刻，我感受到自由，再也沒有無奈。 无霾 ，无我嘅眼镜，再也没有呼吸难受，再也没有任何压迫。针对佢啱说呢一番嘅说话咧， 你有咩感想咧？ 其实我嘅感想系许无猎， 唔系咩？我认真嘅，我想讲咧，我有啲亲戚朋友咧做空姐啊、空少啊咁啊，咁佢哋喺加拿大翻嚟香港咧，佢都话香港呼吸困难噶。 嗯， 即系冇咩特别嘅指向嘅喎，咁跟住佢话，大概不过大概半个钟一个钟到啦，咁就适应噶啦。咁我想讲客观现实上啊，即系有啲人话外国月亮系咪大啲啊，系咪圆啲啊？系，因为外国啲地方近啲啊嘛，系啊，呢个客观嘅事实嚟嘅。咁外国因为譬如香港，我唔好讲大陆啦，香港嗰个空气都唔系好噶，旺角不嬲都呼吸有啲困难噶啦已经。 系， 咁我出到去外国，我话外国空气清新啲，其实咪真系咁大问题？ 系咯，咁基本上。你外国空气好啲系常识咧，直情 系啊系啊 系啊，即系、就是、你讲空气，因为大家又不服，你咪自己去美国吸下，你上广州吸下，或者上北京吸下咯，睇下咩料咯。 即系我想 judge 下呢件事，其实系佢咪讲一个事实先？嗱，阿 Win 你去强国最多啦，你强国我哋冇咗北京，北京冇埋系咪都出名？ 系北京系，北京河北系最出名噶啦，呢、這个冇埋。 系啊， 但系如果讲翻咧，首先如果喺呢个杨桐。同学，佢系嚟自云南嘅昆明，佢真系去到依个嘅美国咧。首先，其实如果可以咁讲，空气嘅质素咧，昆明应该可以讲系全国一定系前十位噶啦。 系， 因为成个云南已经系可以话系全国最好嘅天气，可以见到蓝天白云，亦都系最少重工业嘅地方。咁、所以而家就好多玻璃心冲出嚟，就喺度话你喺云南最好嘅，你嘅用词系抹黑紧我哋嘅。云南唔应该有咁差嘅空气，呢、這个我承认嘅。云南系应该系天气系好。 咁云南系同紧。中国比啊嘛， 同紧中国比。 如果你譬如云南同你上次去欧洲，云南同欧洲比呢？ 哦，咁我觉得始终都系瑞士或者英国，瑞士啦，英国系差嘅，瑞士好少少。但如果你话云南同美国比呢，我就即系另外有个报道就讲啦，一啲玻璃心冲出嚟啦、就话其实呢个美国嘅马里兰州，即系依间马里兰大学啦，系美国空气污染最严重嘅城市嚟嘅、 啊， 污染指数达到 9.6 大。数据唔知真定假， 哇！停一停呢度，停一停，即系话咧，用中国最好嘅一个城市嘅昆明啊嘛，系十大定三大定点啊？ 十大一定， 总之比较前列噶啦。同美国比较差嘅城市比，呢、這个同学都就咁样嘅结论，哇！好大镬喎。 同埋咧，我喺网上边咧又见到好多文章近排，好多文章或者好多数据就分析。即系边度空气好啲啊？嗰度空气指数系几多几多咁样样？咁咧，有关呢个空气呢样嘢咧，反而咧，其实咧，我有少少谂法嘅睇法嘅。我唔记得大家上集咧记唔记得？即系我不停提醒大家咧，令系要。用好啲 word 啊，即系做好追踪收顶呢件事。咁其实咧，我不嬲都强调咧，一个人嘅读书同埋阅读理解好重要嘅。咁其实咧，我睇阿 杨同学 讲呢番说话咧，嗱佢就话啦，人哋成日问我点解去马里兰大学读书，咁咧我总是回答，因为新鲜的空气。咁其实咧，诶，应该会再讲啲后理啦，啲前文后理啦。其实咧，人哋讲新鲜的空气意思，系咪真系讲？淨係單係講個空氣質素咧，即係呼吸到空氣質素咧，係啦。M J 你點睇咧？係咪真係淨係講呢樣嘢咧？我又覺得有少少疑問嘅一樣嘢。 後話當然有啲鋪墊啦，咁但係咧，即係嚟到淨係嚟到呢一句就經已引出一班嘅即係玻璃心啊嘛。中文有句説話咩？崩口人嘅崩口門咧，或者咩對號入座啲嘢咧？有時人哋真係冇心，即係嗰啲叫咩啊？講者無心啊，聽者有意係啦。其實係咪真係要咁樣衝出嚟就話、你講乜嘢啊？嚇，跟住就要咁樣 feedback 咧？其實係咪有？少少亮度啊，譬如我哋自己喺香港啦、我自己住深水埗嘅， 咁我都成日俾人话喂深水埗啲人好杂啊，深水埗又污糟啊咁样，咁我唔觉得人哋系喺度即系呢啲叫咩啊？ 如果一个客观陈述， 啊、 应该我觉得大家要接受批评咯。 我觉得我直头唔觉得呢个批评啊，我直头会系一个香港人最中意咩啊？苦中作乐自嘲咯，系啊，系啊，我哋就系咁惨噶啦，系啊，就系咁逼噶啦，系啊，我哋就系咁穷啦，都系穷卵嚟噶啦，我都系废青嚟噶，所以即系有个讲法系嗰种幽默咧，其实先系一个即系有亮度嘅表现啊嘛。 但你要理解香港人嘅自嘲可能会系基于可能自己有时比人哋好啲，或者佢会放大人哋嘅优点， 系 睇再即系去欣赏人哋嘅优点， 系系 咁啊，即系唔系话样样嘢睇人哋嘅缺点啊，跟住又将自己优点无限放大， 系啊系啊， 即系会睇会去包含人哋去批评你， 系啊啱啊，系啊。 但系而家你要明白一个前设系乜嘢咧？就我哋嘅强国系勃起咗， 系 即系一个勃起得好巨大添，咁佢就会接受我哋中国系乜嘢都好嘅，佢就接受唔到半点嘅批评。 咪就系呢一样嘢，咪就系最大嘅问题咯。呢样嘢咪就系点解你中国人即系某啲啦，我唔会话全部嘅，某啲中国人系你又多钱，又懒系劲咁样，但系又俾人睇唔起，就系呢个量度啊。即系如果你能够比较你见到好多好劲嘅人咧，世界上好多好劲嘅人咧，其实都好谦虚，嗰个量度，哎呀边度劲啊，好彩啫嘛。反而系呢一啲量度，接受自己唔完美嘅地方，因为你知道冇可能嘅，其实人又好，世界又好，边个地方都冇可能完美噶嘛，你总有一啲地方系唔及人嘅地方，或者唔同角度睇就系唔同嘅地方。咁点解要去咁样？人哋稍微讲少少嘢啫，就即刻冲出嚟话：喂，你咁样批评我唔啱嘅，跟住就批斗人哋啦。咁咪反而仲显得自己少家。 即系呢个批斗咧，已经发展到比较。恶劣嘅，咁可以，因为呢段时间唔多啦，之后白琪想讲多少少呢件事啦，咁就呢个批斗嘅后话，即係云南人点样切，点样去起佢底嘅呢，我哋留返第二节讲。咁呢度剩返大概五分钟时间啦，之后白琪想针对呢个杨同学嘅流说话，或者係一啲所谓自由，佢讲过好多自由啊，咁我知道白琪有啲睇法嘅。 佢睇緊人哋嘅样啊，睇到 系咯，咁听 你 样，靓唔 靓 啊？ 样有啲咩睇法？ 个样我觉得，我觉得 MJ 啱 MJ 都后生啊， 啱 MJ， 我咧 MJ 有速度，后生转身快， 啱毕业咁样， 都系当打嘅，当打嘅。 同埋我中意有知识噶，即系佢个样，佢个内涵系 OK 话嘅，个样唔会太过表现出嚟嘅。 系啦，咁咧首先咧都系第一，我回应翻自己头先讲嗰个 point， 系 我系唔明白点解网上边咁多人喺度分析个空气质素嘅，人哋其实唔系 exactly 讲呢样嘢嘅，人哋系讲紧咧，人哋讲新鲜嘅空气系讲紧所谓自由嘅空气，我唔系同你讲，我唔系同你讲昆明嗰个空气质指数系50，马里兰系49，我唔系人哋大家嘅，佢唔系讲呢啲嘢，即系大家。即系冇咁黐线咯，我觉得即系某国 即系一个借意啦， 系啦，真系系啦，即系第一呢样咩事咧？咁第二嘢就系讲紧话咧，其实咧点解会即系即系佢喺后边咧，杨同学咧喺后边系讲，即系喺呢个 speech 入边后边讲都有好多系关于一个自由嘅空气呢样嘢嘅，例如讲话咩咧？佢话佢去到美国嘅时候见到啲同学呢就参加排演一部劇叫黄昏1992年的洛杉矶咁样。咁呢套戏系讲啲咩嘅呢，就系讲緊话呢 ,1992 年洛杉矶有个种族歧视发生出嚟嘅暴动，即系讲好多性别歧视啊、种族歧视啊，甚至政府嘅问题咁样。 咁於是就大家一齐借一个咁嘅劇去讽刺，或者系去。 即系其实你可以话讽刺，亦都讲紧话啦。喺中国人，尤其是强国人眼中咧，会觉得呢样叫做讽刺劇啊！你可能讽刺政府，讽刺乜嘢？但系其实喺西方国家，你美国为例，你拍套咁嘅劇，我未必一定淨係为咗讽刺政府嘅，即係讽刺政府係其中一样。呢个只不过佢係反映一个社会现实啊，反映个社会係发生緊咩事啊，一个社会嘢嚟咋嘛，点解一定会讽刺边个讽刺边个，冇嘅。即係佢带出个问题或者带出嗰个讯息嘅咋。係啊，即係中国呢咁嘅地方乜都要打擦边球呢，先会觉得乜嘢都叫讽刺。咁呢係杨同学看在眼内呢，就会觉得咦好新奇喎。 因为喺中国读书嘅气氛 環境或者參加呢啲嘅社團，係絕對唔容許聽到半點呢啲嘅聲音咯。 係、嗯、啊，甚至未必一定係講緊話，個國家唔好，政府唔好、嗯，未必淨係呢啲唔講噶。甚至你講緊咩種族歧視啊、嗯、性別歧視啊，嗯、甚至一啲關於同性戀嘅議題、嗯，其實你喺我哋強國嗰度。都是一个好敏感或者唔系好容冇好愿意去倾或者谈嘅一个话题嚟嘅。咁、嗯、但系喺美国呢啲咁嘅角度，吓、啊、呢、這个只不过系一个其中一个普通嘅社会议题。点、嗯、啊？你哋就当一个日常生活咁样样、嗯、啊？就佢可能杨同学就觉得啊，好新奇、啊，有趣、啊，或者好有冲击啊咁样样。 嗯，讲到呢度真系大把嘢可以讲，我哋呢啲可能好多嘢喺下一节讲。不过咧，我就想即系讲下，都要帮强国嘅朋友讲翻几句说话啦。以我认识强国朋友咧，我都认识好多北京嘅朋友嘅、嗯。其实佢哋都有一定嘅自嘲喺度嘅，有一定嘅幽默喺度嘅。 诶，北京人咧，即系插你少少啊！北京人系特别系对国际嘅视野系。睇得比較寬、 啊、 比較開、 啊、 即係如果同樣件事呢，頭先我所講好多所謂玻璃心衝出嚟柒啊，衝出嚟講呢、啊、就係好多係圍繞住網民啦、啊、或者係非北京人、 嗯、 以我接觸過唔、少嘅超過二三十個北京人、嗯、有時喺搭的士啊或者客户傾偈啊，佢哋係比較睇得開嘅，佢哋、 啊、 會反而覺得楊同學講得啱，對唔住國係一個事實嚟㗎啦，即係所以如果譬如 MJ 講到嘅北京人呢，我係有好身同感受，会比较开明嘅， 其实冇嘢啊，系啊，我去北京，我喺新年前去咗北京嗰度咁样，佢都系一嚟到，哇，你够胆嚟嘅，呢度睇唔到嘢嘅、啊，一嚟到我都觉得冇嘢，冇乜嘢啊，咁样就冇埋咋吓，佢话唔得，你一定要戴口罩，唔系会死噶咁样，所以其实就我哋又咁样讲，又唔好净系睇晒一啲批评嘅语句、批斗嘅语句啦，其实仲有好多其他面嘅，咁啊，关于呢啲其他面或者系杨同我讲嘅其他嘢咧，我哋下次继续讨论啊， 好，下次见。